穿着外套，脚下拇指停不了，握着手机拼命敲，一心百用的诀窍，你不必知道。你少客气，说在那边耍心机，嘿，小弟弟，我比你聪明。恋爱游戏可不